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塞下秋来风景异，天气转凉您早穿衣。听众读报很积极，话里话外接地气。哟，那位说这是吹大气呢吧？不是，就是说这不是说我，不是往我这儿说，往您那儿说呀，是吧？咱们平常话里话外读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伙儿气得呼的，各界的朋友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咱们节目，那不就是接地气儿吗？给咱们节目面儿啊，是吧？不指着您啊，咱讲话过去讲话啊叫赏饭，现在呢不兴这么说了，但道理是一样的。您是我们节目主顾啊，把您给照顾好了啊，您听着高兴了，听得美了，是吧？我们这节目才长脸，不是吗？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的百姓读报会，我是读报会的提调立新儿。怎么还提调啊？换职务了？您不是主持人了？是主持人，但这个过去有这么个说法，是吧？啊，你包括什么戏班啊，什么什么啊，饭馆啊，它都有类似的这个啊，这么个岗位啊，不是说咱们是主角。至少今儿节目里头我不是主角，听众是主角，每月来一回，请听众们过来一块儿参与参与啊，给念念报纸啊。当然也是说呢，我这儿啊小私心能多少喘口气儿，哈哈啊。但是从大处来说呢，大伙儿参与，众人拾柴火焰高吗？是吧？也看看大伙儿平时都关注什么样的新闻啊，这个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好处的。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来介绍介绍今天参与读报的新老朋友们。其实都是老朋友，但有的呢是很长时间没来的。咱们先从这个长辈说起啊，黄文秀，黄阿姨。 大家好，又见面了，非常高兴。 另外呢，咱们的冯叔啊，这回呢也来了，是吧？这个也是给他老人家问个安啊。啊，冯叔说这个太大方了，是吧？对，给您请安。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夜班车师傅，夜班车师傅常来常往，咱就熟人不讲理了，就不客气了，是吧？他就可以不说话了啊，从头到尾他都可以不说话了啊。夜班车说：“那我走吧。”开个玩笑啊。今天来的这个重量级的人物，不是体重啊，不是体重啊，是咱们这个隆重推出闪亮介绍，是吧？因为是这个头前呢也曾经经常来咱们节目参与，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工作忙，是吧？这个任务重啊，时间紧，所以说呢有阵子没来了。这就是陈静姑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静。 这声音多好听啊，呵，亚塞，燕语莺声，不多聊了哈，咱们继续聊着吧。不是我聊啊，大伙聊。一上来呢咱们还是走这个生活提示，生活提示走起。我这么想啊，看看是不是先冯叔头说一个，是吧？您给大伙儿呢也是打打样啊。 啊，秋天了，气候比较干燥，有些人呢容易犯这个大便不痛快的毛病，也就是说便秘了。很简单一个小方法，隔三差五吃点臭豆腐 哦 就管事儿。 是啊， 别吃太多啊。 您说的是王志和的那个是吧？ 王志和 啊，行，太好了，好好好。这咱不算做广告啊，这王志和这不用大伙儿说啊，大伙儿都明白都知道，是吧？那个谁呀、那个黄阿姨您来吧。 今天上午摩托车版的二环十三郎被判拘役三个月，罚3000块钱。起因是他在8月22号凌晨啊，他用了13分零43秒狂飙二环一圈，最高时速达到237千米每小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就是在这里提示年轻人啊，别太任性了，咱们要处处的依法而行。 对对对，这个而且呢，这个隔几年就出这么一十三郎呢，我觉得真是啊，这个年轻人讲话也是醉了，是吧？要是尤其是在这个如交通如此拥堵的这么一个城市里头啊，他还能这样，哈，这个总之吧，还是要奉公守法，是吧？那个谁，陈静，你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公布了一条，现在呢，虐待这个老幼病残，会最高被判处三年的有期徒刑 啊。 嗯，现在就 法律规定的。 对，法律规定的。 你说那个打四黑除四害呢，是他们公安部的一个 新浪微博 啊，一官方微博 啊。对对对， 您、啊、说清楚了，别、大伙吓一跳，哟，怎么着又打四黑除四害了啊？一直在打的，您放心吧啊啊，您继续啊，完了没了哈。啊、没事了哈，那行了。 那哎，有 啊，夜班车来了， 怎么老把我给忘了？真不说话呀， 太过分了这个。 我告诉你啊， 啊，您说， 今儿您要是说的出门，还有广大听众，您要出门，您尽量是躲着点儿。 您说的是10月31号这天吗？ 没错 啊，您说， 就是今天周六 啊， 今儿下午3点，工体、 哦， 中超最后一轮， 嗯。 而且是北京队主场，北京队恒大嘛、 啊、 这时候周边肯定会堵、 哦、 三里屯什么的，今儿还是洋人的鬼节， 嗯， 晚上估计那儿也挺热闹的 哦。 哎，您躲开那个酒吧呀， 西方的万圣节， 哎，对，这不是就是洋人的鬼节吗、 啊、对对对， 是不是？反正去年的时候、 啊、 就因为这个节， 洋人的鬼节， 哎、 啊、 造成了我晚下班一个来小时， 对，简称洋鬼节啊，不能不行、 哎、 不行，这开个玩笑啊，别当真，是吧？啊，有洋人听了没有啊？别又听了该不该不高兴了啊。 所以说呢，你要是真想玩去呢、 啊、 凑这热闹没事儿。然后那个我劝大伙儿啊，把这车呢尽量离的那个清静点的地儿， 嗯， 你知道吗？ 就是 完了以后，您哪怕是步行，只当是锻炼，您走过去玩去、 嗯、 看热闹去。 好好好好，那个还有的要说的没有？冯叔，冯叔打您这儿说吧。啊，这个咱们都抓完一轮牌了，该您先出牌了啊。这是打麻将的这儿。 有一条新闻 啊， 天桥意识中心下月向公众开放。 您这下月是11月吧？ 11月。天桥艺术中心啊，位于北京市自然博物馆和天桥剧场之间。 嗯， 这么块地方。 我知道那个地方。 哎，占地1.65公顷，啊，包括一个1600座的综合性剧场，一个1000座的中型剧场，还有一个400座的小剧场，还有一个300座的多功能厅。 嗯 啊。天桥艺术中心啊，今后除了定期上演一些时尚的现代的剧目以外，明年还会调演10部精彩的戏剧啊。正式开业以后，无论是否观看剧场内的演出，市民都能自由进出天桥艺术中心开放互动区。 你给看看那报纸上写没写天桥拔得怪在什么地方演出？ 哦，拔得怪没有 啊，没有， 拔得怪可能、 哎、 可能没有了，已经、 哎、没有了， 恢、 哎、 复不了了 啊。不过没关系，这个谁啊，夜班车他都会，回头让他给咱们表演，是吧？反正总之吧，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演出的地点呢，对大伙儿来说都是好事儿， 对 吧？可以去逛一逛。黄阿姨，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啊，我昨天上午啊，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嗯， 说这世界地图啊错的离谱 啊， 同时它还有那个动画的演示， 哦， 告诉你这个，比如说俄国的面积应该是多大，中国面积应该到多大，怎么一变形一看，哟，怎么这么离谱啊？ 啊！ 而且呢，很快的，我下午又看到一条信息 啊， 就出来辟谣的了。专家说呀，这可以说是一个伪科普。 嗯、 专家说，只要用投影的方式来绘制地图，失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呢，这个咱们中国啊，权威的机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 嗯、对， 咱们是采用自己研发的一个特殊的技术来绘制的。咱们研制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先测量出多条的中央线，然后呢在中央线两侧绘制很多小地图，再把这些小地图整合起来成为一张大的世界地图。 嗯， 这种方法呢是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失真。 哦，那就是说头前那个传闻是不对的。 对， 啊、哦，你看看这个， 就是它太夸张了， 啊、太夸张了， 对 啊，什么什么错的离谱什么之类的，这个说法本身很离谱，是吧？ 但是本身失真是难免的，因为它地球是一个凸面的， 啊、 你要给它表现在平面上，这个难免失真。 啊， 但是失真呢，它总是有限度的，就可以。 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以后呢，反正也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吧？看来这个事儿是属于加勉的范围啊，不是改之。但是呢，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这个言者无罪啊，闻者足戒。哎，就大伙儿都得多加这个小心，是吧？特别是像类似地图绘制啊，这个相关的这测绘这块儿，那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很大的事情， 科学 啊，这还要讲究科学，是吧？陈静。还有吗、 嗯？ 啊，你说，该你了。 嗯，对，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吧。 哎，你来。 嗯，天津日报的事儿。 嗯。 就在河北区有个王先生。 啊。 他呢，想给自个儿家里头刷刷白， 啊、 再走走电线， 啊、 然后顺便把、 啊、 哎把厕所给归着归着，换个坐便器。 啊，行。 挺好。 啊。 就溜达溜达就出来了。 哎。 大桥底下马路边上就找了那么一个，也没有公司的，就是那么支一牌子，上头写着装修那么俩字儿的、 哎哎哎。 找了那么一个工头，带俩工人。 哦。 完了就商量吧，然后就说我就刷刷白， 嗯， 结果那工人说行，然后说那你这么着，你先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这个工钱，我们也好吃饭，我们也好那个来回路上也好花销啊， 这叫定钱。 哎，结果呢，那后来人王先生一想，这也对，我先给你吧，反正这活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也得怎么也有一礼拜呢， 不着急。 结果、 啊、 哎，结果没想到给了他之后，到第二天，王先生再回他这个装修的这屋子一看。人没了 啊， 人跑了，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屋里就刷了一遍浆，等于说就是铲的乱七八糟，就什么都没了 啊。 后来说那不行啊，说那我得找去，你不能跑了呀 啊。 到那马路边又在那儿呢，结果嘿，您说他多不长眼，这工头您说骗了钱他还不换地儿、 啊、 没换地儿还在那儿又支了个牌装修，又结果让王先生抓一正着，王先生一看这不行，就给我说清楚了呀 啊。 后来说报警吧，结果就把这工头给抓起来了。 嗯， 抓起来之后呢，这个河北这块呢，这质监局这边， 哎，你等会儿，这不是天津的事吗？ 啊，对，河北区，河北区， 啊、 哎，说错了。 啊， 质监局的同志呢，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了，就是像这种这个，您要是装修啊，这是大事儿，您不能在这马路边上随便的就能找一个，您得找那个可靠的、有资质的。 对 对, 对, 对， 嗯， 就是这个提醒啊，提得很及时，是吧？那个夜班车最近要装修是吧？哎，你装完了吧？ 我装完了 啊，装完了啊。 哎，我装修的时候签的是合同 啊。你看了没有？他这个有这个自我保护意识。 哎、北京市这边装修都有是格式合同， 嗯， 然后统一的。 对、嗯、对对。 那咱再说个事儿、 嗯， 有一个、 啊， 咱就说一个关于实名啊，我就、 啊、实名制， 哎，实名的滴滴打车的事儿。 哦。 哎，说有这么一女同志啊，说告记者，这是《法制晚报》的微博上曝光的啊。 啊， 说他叫了一辆快车， 嗯， 哎，不多时呢，司机就给打电话了，哎呀，我来了来了，那个、 嗯， 但是这个车型啊，跟这个牌子不对，您好好找我啊。 这哪儿的事儿啊？ 这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啊。 在什么地方啊？ 具体地方他可没说， 啊、 您知道吗、 啊？ 这个只是乘客说了啊，可能就是前两天，因为这前两天就是晚上的事儿，您看没有？ 嗯。 5:30左右， 具体地方这不是北京吗？ 是北京，《法制晚报》北京的，是北、 啊。标题是北京女子叫快车， 哎， 我就想问这个事儿发生在哪个城市？ 啊，城市这本地的事， 北京，北京， 北 京， 哎， 北 京的、 啊。 完了以后呢，他叫的可是沃尔沃， 嗯， 他显示的也是沃尔沃抢他这单子 啊， 但他到了一看，说的您车型司机已经跟我说不对， 嗯、 车牌子也不对，能差哪去？嘿，没想到到了一看，大跌眼镜，嗯、 啊， 原来是一辆奥拓。在等着我、 啊、 就瞬间就崩溃了，原来说的是沃尔沃那个60、 啊、 直接就变成奥拓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哎，司机说这一笑嘛，是不是我呀确实是用那沃尔沃那个登记的这快车 啊、哦、 哎，完后呢我这个肯定是没错，也是都是我名下的车，就是那个吧，这个奥拓肯定比沃尔沃那个要 省油， 哎，对对对，没错。这我接了不少单子了，没人说这个， 啊、 大家伙都是赶路，您合适我合适，这多好啊，是不是？ 啊、 这后来这乘客啊，就这女同志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给人滴滴总部那边联系过，也跟记者说这事儿了。 嗯、啊。 后来滴滴总部知道这事儿呢，就说什么呀？这人就所表示啊，本身应该拿的是真实的身份 跟这车牌什么的都是挂在一起，全是真的啊，去接您这单子去。但是呢，他这属于私自调换了车型，你知道吗？私自更换车型，公司会马上调查这个事情。按理来说，这是违规的。 嗯， 你知道吗？人家这是互相承诺了， 对对 对， 对 不对？ 不是咱们非正经，非得是握而握不可，对吧？你这个什么事讲规矩嘛，是吧？ 对，没错没错。 因为口头合同也是算合同。 对 对，而且人 约定， 而且人公司还说了啊，但凡您叫的车跟您这个实际用的车车型不符，或者是车牌号不符的情况下，您最好把您叫车当时的那个截图留下来，你知道吗？给截图留下来以后，好跟我们公司联系 证据。 哎，没错，要不然我们这边查无实证不麻烦了吗？哎， 就是，冯叔，该您了啊，咱们是抓二轮了啊，抓二轮了啊，咱们今天争取搓八圈啊， 还犯疯的， 对， 这个环保部通过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嗯，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2014年有一个考核结果，结果呢，海河流域的北京、天津、河南、河北，还有三峡库区及上游的湖北省，考核结果为差。 嗯， 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啊，北京算差的啊。所以环保部决定啊，对流域考核不及格省份中水质得分最低的、不及格控制单元覆盖全行政区的一些个地区， 嗯， 啊。实行暂停其新增水要主要水污染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 嗯， 直到其所在省份通过下一年度流域考核后解除限批。 嗯， 这里头有好几个地方， 嗯， 其中北京朝阳区赫然在列， 嘿， 并且朝阳区的大名首当其冲， 嘿， 全国冠军。 您看看 啊，生活在北京，作为一个北京人啊， 作为一个朝阳人， 哎，我也是朝阳人， 就是啊， 我非常关注这件事， 可是 希望有关部门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嗯，没错，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这就是说呢，凡事的两面性啊，这个事儿能看出什么来呢？刚才冯叔这个说这个啊，我是感同身受，是吧？我也是朝阳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新闻呢，它还是一个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过去啊，咱们说这个环保，那不能说他这个软皮塌塌啊，不能这么讲，是吧？人家也是一级政府，人家也是一级组织，人家也是一级部门，人家也有监管职责。但是呢，长期以来老说这个环保啊，好像不那么硬气似的啊，怎么着了？是尤其有些地方啊，一说这个，哟，你这耽误我地方经济发展了，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不捣乱来了吗？是吧？有这个。哎，现在这些年呢，从上到下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环保部这个，他这个东西他就是二话不说，是吧？咱们就没商量。那你要这么着的话，那我就要责罚你。哎，这个其实要说起来，这个啊，刚才说上榜那些地方那些个啊，管事儿的那个啊，心里头我估计这心里头这玩意儿这啊打鼓了。为什么呢？有些项目那边环评给你停了，你上不了了，是不是？你看着办吧。哎，所以就说吧，这个东西它越来越刚性，管理的越来越到位，是吧？这个罚的越来越狠，这才能够见效果，是吧，阿姨？ 是 啊， 对极了。 呵，阿姨听这个气儿不打一出来，是吧？阿姨是东城人，是吧？ 我现在也属于朝阳 啊，是这样的， 在朝阳边上。 嘿，这家伙真是 朝阳人三个了， 对 啊，朝阳读报会啊，朝阳陈静也是朝阳啊， 朝阳群众 啊，你看看。 嗯，我说这么一事儿啊， 您来， 在深圳 啊， 有一名这个家电维修员，他在10月20号下午啊，按照约定，要到一个客户家去啊，为人家提供保养灶台的服务。 嗯， 他也按时呢到了这个小区了，可是刚一进小区呢，发现那儿出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女孩大约5岁吧，她呀夹在这个墙体和这个燃气管道之间出不来，进不去了。 嗯， 大家伙那正着急呢，说怎么把这小孩给弄出来呀？结果呢，有人提出来说啊，干脆咱们啊把这个管道给他那个给他隔开。但是呢，这个维修工他说不行，不能用切割，因为这是燃气管道，就有危险了。 嗯， 他说那个不能，绝对不能用这方法。他马上就做出决定， 把周围的群众，咱不是有一出事儿就有爱看热闹了吗？他把这个周围群众就给疏散开了，说你们都离得远一点儿。正好因为他去维修嘛，所以他身上都带着工具，拿出扳子，就准备把这螺丝卸开，这样呢管道也能拆开了，比那切割的方法要安全了。但是这个螺丝它是生锈的呀，很费劲。他好不容易把这个螺丝给打开了，小女孩得救了。但是当他到了这个客户家的时候，客户特别不高兴，说你晚到了一小时，这怎么回事啊？他就跟人解释说，刚才啊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我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这客户说的话呀，简直是谁都猜不到他会这么说人家。他指责这个维修工说，你就长这么丑，你还能做好事儿啊？你说这叫什么道理啊？ 真是这个，这是社会风气的问题。 对，对于做好事的人啊，咱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对， 这是人家是让社会和谐嘛，是吧？ 就是。 但是咱们应该支持人，不应该这样去打击人家。 这么看，这么想，说这么这样的这个这么不好听的难听话的这个人是少数，但是呢，他反映出的问题呢，咱们也得重视，是吧？这个这不老说公民教育嘛，哎，这个确实是这样的。那谁啊，陈静，该你了。 嗯，对，您说到这儿，您说素质教育、公民教育、素质教育 对 我这故事啊也差不多，也是那么一个关于素质的问题。 哎，就 其实就是小事儿，就是早上上公共汽车，小女孩在前头，后头呢是一大妈拎着个水桶，可能是上早市儿，是买东西去，是干嘛去？可能碰了这姑娘这腿一下，其实您说没关系，是碰一下碰一下，一水桶能把您碰成什么样？那必然是空着的，那不可能是装了水的， 啊，就是， 肯定也疼不了。大妈能拎着两那么沉的水上车吗？ 嗯， 结果呢，好就骂起来了，骂起来了呢，这车也开不走了，完了俩人还就动上手了。这刀马旦那大战老生，俩人跟公交车上，这个夜班车哥哥肯定有经验，就是有这种经历哈。简直这车就没法开了，这俩人谁也不让谁。后来一看，票员什么都过来，那乘务员都帮着拉，就说别打了，别打了。后来这姑娘还得理不饶人，不行我得报警，非得等警察，这车就开不了了。后来老太太呢，就说大妈又说得说，那我先下车吧，我站车底下等，说别耽误这车，让车上人那么些人等着上班呢，让大家先走。哎，这姑娘就坐在那车的那个台阶那儿就不下来，我头晕，我不行，我头晕，我就不下车等警察。结果警察来了，后来警察就说啊，说这年轻人啊，就是别这么火气那么大，你照顾一下这个早上这个老年人他本身他就不稳的，他本身他就站不稳，再拿点东西难免的。我觉得这是素质的问题了。 就是真是， 你想想，大爷大妈那么早出来去早市干嘛去？ 这人不容易， 其实就为了两三毛钱的便宜。 你要是再扯闲篇的话，咱们这 时间了， 咱们这三圈的话转到你这儿就得从陈静那儿下庄了。 我肯定说个事儿，我说也是咱身边的事儿，北京市发生事儿。说打说去年12月25号， 半分钟 下午，说某俱乐部的负责人啊，这刘先生，就听见那门外啊比较热闹，后来他就出去瞧去，怎么回事？就看有一男的呀，拿着这个扳手啊、压力钳什么的，往他们单位这个门口这些摄像头上砸，把这些摄像头给砸坏了。完了以后呢，他刚想要去制止他，这人骑着车就跑了，电动车。人说这跑都跑了吧，那我也没辙呀，是不是？后来呢，没想到两分钟之后，这人又回来了。这刘先生就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那么可怕呀？怎么又回来了？那得了，咱报警吧。后来警察一了解，才知道怎么回事。这人啊，本身是有前科，来北京打工来，有前科。后来就因为这前科打出一个。这打出点事儿来进去了，然后呢刑满释放了。但是他出来以后，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一达里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中执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